A 非常渴望知道这个 New Zealand 它的首都在哪里，比如说 Wellington But the biggest city is Auckland in the North Island 在北边的这个岛屿上 The biggest city is Auckland What can I see in New Zealand?What can I see in New Zealand? 这个 A 呢对 New Zealand 还是非常的好奇的，所以他说在 New Zealand 我可以看到什么呢？对方呢看来对这个 New Zealand 真的是相当的了解，他语气呢非常的肯定，他说 There's a lot of things to see there. Why don't you take one of these brochures?看来这个 B 呢是工作在旅行社。Why don't you take one of these brochures?Brochures 意思呢就是小册子，这些小册子呢大家可以在这个旅行社随意拿到，如果您去哪个国家或者是哪个地区，那么关于这个地区的详细情况都会在这个小册子上有所记载，衣食住行等等，还有一些风土人情。 Thanks very much. What sort of tours do you have here? 你们这里都能够提供什么样的旅行呢？这个旅行呢可以说是很多种的，比如说是自由行还是包团的，是一个星期的还是两个星期的，所以呢 B 给提供了一个选择，他说 We have a 14-day tour of the North and South Island 两个岛屿，南岛和北岛，我们的假期呢大概是14天。 A 14-day tour 大家记住，在这个 tour 前面呢加上所需的这个时间的天数就可以了。 What would I see? 具体呢你还没有告诉我，看来这个 A 呢也是比较 anxious 比较着急了。我还能看到什么？我能看到什么在那里？ The tour starts in the North Island. 旅行呢是从北岛开始的。 You visit Auckland first. 首先要去参观这个 Auckland. Then you go to Wellington.接下来呢就要去参观首都。 After a few days sightseeing there, you fly to the South Island. 几天之后呢你就会飞到 South Island. From North Island to South Island, you need to fly there. 坐飞机过去。 You stay in a hotel near New Zealand's highest mountains, Mount Cook. New Zealand 有一座非常著名的最高的一座山脉叫 Mount Cook.到了那儿之后呢你就可以住在旅馆里。 You also take a ride over the mountains in a small plane. 在那里呢也有一些好玩的，是什么内容呢？ You take a ride over the mountains in a small plane. 驾上一座小型的飞机，你可以从空中浏览那里的山脉的风景。 That sounds exciting. 一听到可以坐小型的飞机这样的一件刺激的事情，浏览山脉，这位游客呢感觉非常的兴奋，所以他说 That sounds exciting. 这就是一段在旅行社咨询有关去 New Zealand 旅行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其实朋友们呢可以把您的出行计划呢用一段对话的形式这个表达出来，大家可以看到，大家可以用到这里的一些主要的句型，比方说We have a 什么什么多少天的 tour of什么什么，后面加上地点，然后 the tour starts, 从哪开始，然后 you visit 什么什么地方 first, and then, 然后呢 you go to 什么什么地方，这个经过几天之后 after a few days of sightseeing there, 然后 you fly to 什么什么地方，到了那个地方之后呢 you stay in 什么什么这个地方，然后 near 什么什么地方，其实大家呢完全可以套用倒数第二段的这里边的一些句型，只不过呢是把时间地点替换一下就可以了。单词表当中的一些单词呢希望朋友们能够记住，我现在呢和大家共同来回忆一下。 actually 意思呢就是实际上， actually 或者是 in fact 都可以用作这样的一个意思。 realize、far 是远。A friend from afar, it's always a pleasure to have friends from afar. 这个 far 就是这个 far away 的意思。Bottom 是在什么什么的下面，在什么什么的底部。Okay, brochure 意思就是小册子，是一些宣传品。Thanks 是感谢，是口语当中的一些用法。比如说，我们可以不用说 thank you very much, 我们可以直接说 oh thanks. 好了，周敏在这里感谢您的收听。Thank you.